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近日致电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指出，金正恩同志身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重任，反映了人民对他的绝对支持。电文表示坚信，公正俄罗斯党和朝鲜劳动党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将继续下去。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祝愿他在增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福利的活动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敬意。